朗诵之美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。 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，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，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。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富家二代创业忙，启动资金已消亡，辗转半年吃与喝是一起出信也收账。各位看官，继续接演咱们大宋李安城的百姓故事。说起咱们大宋现如今的商业氛围啊，那可真叫做空前繁荣，是真真的前无古人后有继承啊。这不吗，多少的富一代已经开始计划着传家于下一辈了，可也有不少的富二代对此没多的兴趣，他们想的呀是走一条真正完全属于自己个儿的路。 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 哟，您来了，王公子。 哎，您就是一个烧烤摊的老板，不用说话这么样的媚气啊， 哎、 知道吗？ 我这个人一向就这样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哟，您这又准点来了。 那可不 嘛。最近经常见着您，还真是挺开心的， 哎、 很高兴。 我就是爱吃你们这儿的烧烤，您挺像。 是啊，我们都放了一些那个不能，哎、不对， 啊、 放了一些鹰，哎、不对，放了一些辣椒面和孜然。 啊，那都放，你们这味儿好像是不太一样啊。 哎，是是是，哎。您今儿这那老朋友李三儿来吗？还是就您自己个儿啊？ 当然他得来了，我们俩一会儿啊吃点喝点，咱还是这样啊。 啊， 先给我来一个花猫一体，好不好？ 啊，行行行，还有您最爱吃的大腰子，今儿 来 了新鲜的。 好，哎，那现切的，不要那红油的那种， 啊，你不要那种，不要带点血丝儿啊， 不要那大腰，要那 小的 肥腰， 肥 腰，肥 腰。没问题，那我忙去了，那您接着等着。 哎，王公子， 三儿 来了。 来了，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啊，咱等着那个，来老老娘快点啊，快点，先把那凉菜上来，串串串， 这花生米，花生米来了， 对对对对， 来啤酒，来啤酒， 来点酒，来点酒，来点酒， 花猫一体， 哎，对对对，哎， 哎呀，哎，今儿这串烤的还行啊。 那、 啊、 可不吗，是先上这板筋的，板筋的快，一会儿他说有鲜到的腰子，那腰子你慢着呢，咱得等会儿啊。 嗯， 哎， 我说王公子， 嗯。 您那个一礼拜请我吃了47回了， 一礼拜我一天吃几顿？请你吃47回 不是因为你想请我， 是因为你自己太爱吃烤串了。 嗨，关键吃的那不是主要， 你 主要不是得聊天吗？ 啊， 得聊天啊，就聊聊哎各自的创业的梦想呗，是不是？ 可不嘛， 对不对？我这说话这。到了林安也得有4月到10月，是过我是为了创业来的呀，我创业呀，50两银子一个，我从家拿了20个元宝出来呢，你想想20个元宝50两一个，多少钱的那是？ 什么脑子呀？ 是不是？是吧？ 这么多钱 啊！哎呀，那不咱俩这志同道合、知音难觅就在这儿呢吗？ 就是这感觉， 是不是啊？ 嗯。 我想在这个餐饮方面，我要想干点事儿的话，你说我应该干点啥呀？ 你也干一烧烤摊怎么样？ 怎么？ 你也干一烧烤摊？你琢磨琢磨，他这烧烤摊一天挣多少钱？你就想想这一周了，你请我吃了47顿，你想想就光你就给他供应他有多少钱？ 有道理， 对不对？ 有道理哈。 哎，你也干这个。 我也来烧烤摊， 对呀、啊。 哎，我也说是，不过咱俩商量什么年了，是吧？好，其他好多地儿啊都吃过了。 对， 但是近一周啊，我就天天吃这烧烤，我就吃不腻，你知道吗？ 你可能也是看着那老板娘了。 谁说的？他老么咔哧眼，我看着他了，我就觉得他哎，他这好吃。我吃了那么多菜系，川、鲁、粤、淮扬，哪儿的都吃了。我决定创业卖烧烤。 你别嚷嚷， 买烧烤。 有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王公子。哎，我跟您说呀，您趁早把您这想法给断了它。 为什么呀？ 哎呦喂，你光吃着这烧烤好吃，你不知道它有多费劲。像您这么细皮嫩肉的富家公子啊，您在那烤炉前，您能站1分钟，我都服了您了。 哎，这话说的，你这女的都能干，我怎么就不能干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让我家里人看看，我不靠着他们挣下的钱，我照样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他们当时没钱的时候，怎么奋斗成富一代的？我凭什么就得背着富二代的帽子？ 啊，您倒是挺有抱负的，是 是 是， 不是？ 哎， 三，你说，你说我行不行？你说，我行吗？ 那个，看吧。 你说 这个 我行吗？ 行， 是吧？ 行， 是吧？我也觉得我行嘛。 嗯、 但是有问题啊。 嗯， 就是我从家里边，你想我是50两银子的一个的元宝啊。 对， 我带出来20个，是吧？ 20个，你还 剩20个，反正一共反正是多少钱，咱俩也不管了啊。 小朋友，咱心里分了，咱俩 心里分了，就是反正但是现在啊， 啊 一个都没有 了啊，一个都什么？一个都没有了。 这开店怎么开？要不咱把这老板娘打跑了，咱们接手他。 没，这小半年我跟您我蹭了这么多好吃的。 嗯，那可不嘛，你这怎么弄啊？这个。 哎呦，那就有什么？那没办法，那您我教您一招啊。 啊。 回去接着管你爸爸要钱去。 那不行，受爸爸要钱那什么主意啊？ 嗯。 你这不丢人现眼？我当时是说了，我说不干出样来，我绝不回家，我不见我爸爸，我就把这。创业的钱我得给他利用起来，你现在我的钱没了，你说有什么主意？你给我出主意，你给我出主意，是不是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 我呀这样得了 啊， 我呀这么多年呀在临安城里头别的没有，人缘混得不错、 嗯、是吧？ 我给您啊介绍一位世外出了名的高人。 什么高人呢？ 白起。 什么意思？ 白手起家的真人、 哦、我以为秦朝人呢。 这创业创业说了老半天，影子都没见着，反倒是把启动资金给吃没了。这话要是传上去，那还不得沦为咱们这创业小圈子笑柄吗？为今之计怎么办呢？也不得不求助于那位传说当中的高人了。 六爷 啊，这不是李三儿吗？ 哎，这一直想创业，你知道吧？这还多靠着您，您还得多给他帮一帮，好吧？走，咱见见。 那算什么呀？嗯， 哎，那谁？ 哎， 王子， 怎么着？ 别 来声， 这我跟 高人。 对呀， 这不怎么称呼？ 高人一头的人啊！ 这叫什么呀？ 白起。 啊， 不是，你叫六祖宗。 你管他叫什么呀？ 六爷。 我没辈儿了，我呀。 那叫什么？ 咱就都叫六爷行吗？ 官职。 六爷。 刘爷 啊， 哎呦， 这位是 王公子 哦。 我呀，没什 么 别 的，公子 我就是 王 什么子？ 王公子， 哎、 王公什么 子？ 哦，王子啊， 哎， 还是叫不对。 刘爷，我跟您说啊。我就说呀，我现在想创业，但是我创业这启动资金呢让我花完了，我也不想啊回家再找我爸爸要去，我拉不下这脸来，您说我应该怎么办，就这意思 啊。就是嗨，就是这个梦想嘛，是吧，好好干呗。那个这样，你看这个干说呀，咱们在这儿 不是 来、啊、那个谁帮子拿水壶给六月喷湿了。 不是这意思，什么都不懂。老板娘， 哎， 上菜、 哎、行 、哎、 那个您刚才要的那个腰子呀，我又 不是那天的事儿、 啊、忘了啊。不，您不是刚才又要过一次腰子吗？您那 啊 对 啊， 那您刚才给您上了一个， 不是，这是请六爷，这不没看来朋友了吗、 啊、 多上啊。 行， 什么好什么上什么，什么新鲜上什么啊。 啊，那我们最近还 腰子刺身。 哎呦喂， 最近上了这个，我们先上了那个海参烤串。 行啊， 要不要来一串？ 来几串 尝尝、 啊、需要这么贵吗？ 哎，这话说的， 那是你请别人凑凑得了、嗯、请六爷您出身，那当然那就得那什么了。哎，那 好吧， 那 个王公子你去 大肠刺身跟腰子。 哎呦那个王公子你去前面点菜吧。 好、 啊、这个三儿啊， 哎， 这位真的是富家公子啊， 那还能错得了？ 哦，他爸爸姓什么呀？姓王。嗯，对。 您这不是废话？ 哦，老王家王半城是吧？ 您知道？ 知道啊。那么说他真的是打定了主意，可就不回家要钱了？ 反正他自己是这么说的。 你相信吗？ 我， 反正这样，不管你相不相信吧、 啊， 反正我不太相信你。你小子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他要是这样，他这一个纨绔的子弟啊，公子的出身，他能干什么呀？那创业多难，你会愿意帮助他啊？ 我跟您这么说 啊， 我对这王公子还真是有起码有一半的真心。 那就是没什么真心，那就是啊。 没有，您啊不能让您啊白干，您明白吗？ 那我倒是明白呀、啊。 哎，到时候呢，我们肯定保证给您一笔收入，不就完了吗？ 多少啊？ 三七开。 我拿七呀、啊。 我们疯了，我们。 这样吧， 啊， 四六。 我们拿八。 什么耳朵？四六，我拿六，你们拿四。没我们，你没我，你觉得他行吗？他多少钱都得办。 二位这聊什么呢？这是啊。 嗯， 那个我真的，我六爷，我就希望您在我这个创业的道路上啊，您得帮我出点主意，您看行不行？ 嗯， 没问题。 三儿，你觉得刚才咱们 说 的那个， 六爷说没问题， 咱说 那 个，那 就行了。我一定，我要白手起家，我让所有人就得对我刮目相看，可以马前。 好家伙，那他是自然了，自然要鼎力相助了。 是是，来。我接着啊， 但是 我接着，哎，那个，那什么，那个三儿 ， 你看咱吃这么多回了， 哎、 是不是今天你也、那 个、这个王公子啊，三儿啊，这样吧，你二位刚才这也是啊表了一番的忠心，那么这顿烧烤呢，我来请客， 哎呦， 好不好？ 别，您来请客， 不合适的 是吧？不合适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您不是那个侠义助人吗？ 他就得请客， 这要不就您请客，我就听您的了啊，听您的了，行，听您的了。那您请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您请客， 不是？你看，这还得是我买单，我买单。 那您买单， 我买单。你看，你不能拦着我，我买单呐，我买单呐。你看，哎，不是，我买单。 咱俩没拦着他呀， 虽然。咱们这位高人看起来私心不小，但谁说会占人便宜的人就一定没有真才实学呢？毕竟实践才能出真知吧。那么说经过实践，这位高人又会对白手起家做出一番什么样的演绎呢？咱们接着往下听。 那个，您买单您就买单吧。那个老板娘， 哎， 这结账。来接着、 啊、 接着， 啊，好嘞、 哎、 那王公子，这个今天这个钱还是您付是吧？ 啊，哎呀，还怎么能他付呢？这我在这他付什么钱呀、啊？我来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王公子三儿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怎么着，看我老头子没钱是怎么的呀？ 不是， 你们这年轻人倒是这都是对是吧？你看看那个啊，你管谁要钱吧？ 那个王公子不是 我没钱， 要不然怎么着？你要怎么着？我要请啊，我要拿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管他要钱呢？你这个老板娘，你是不太懂事 啊！ 你要干什么？你打算干什么？你是看不起我还是怎么着？啊，你这可有损我的颜面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店要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以后可不来了。没有你这样精明的， 不是 啊？ 我没说什么， 你们不用咋说，谁也不用说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情就是不给我面子了。谁不知道啊？我六爷在这条道上混过可不是一二年的时间，不是十年的时间了。现如今你们啊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多大的样子，你们什么样的出身？你敢瞧不起我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可要动手打人了。我告诉 你， 我打你了，我就还、 哎、 我说哟，你还敢还手啊？哎呦， 你这是播音主持出身的吧？你说话这么溜，凭什么要打回去？ 哎，不是，哎，六爷， 我说，我可不行了，我告诉你啊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这脑袋疼啊！哎呦，我这脸不是疼呀，这脖子不是他胸，他腰， 你怎么 疼？我脚疼， 翻粗的。 哎呦， 哎呀，老板娘卖烧烤的， 他可能是卖烧烤的，他天天的，他 这个他怎么有这么大劲儿啊？ 我也没这么大劲儿，我刚碰了他一下，他就倒地上了。 他怎么回事？ 我那他太有劲了，他刚才你没看到吗？你看，我告诉你，没有这样，你使阴招的，你对 我 平常来说，我还练过两天，要不然是不用说你这普通的这个啥，有个两天把人在我面前都不行，你今天使。使阴招！我告诉你， 你 没有这样，反正我受伤了，你看吧。 我刚刚 就碰了他。 三哥，过来！ 哎， 李三，人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干嘛的呀？ 不是， 这不碰瓷儿吗？这什么白手起家的？这哪儿起家了呀？这是什么行为呀？ 我问问你，六爷，我六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六爷啊，您这个好家伙，我们这说了看白手起家，您这干嘛呢？您这， 我告诉你啊，小子，得让他赔钱。我是伤了啊。我告诉你要不然的话，咱就得上官府闹的去啊！我告诉你，让他这烧烤店可开不下去，你知道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看着办吧啊！我反正我受伤了，你请我出来的这个事儿你怎么了？ 哦、 你看着办吧， 六爷，我明白了。 你明白什么了？ 白手起家嘛，就是碰瓷儿起家。 胡说八道，怎么办吧？啊，我老人家我是躺在地上了。我这现在我是浑身上都疼、 哎、 我感觉我这浑身粉碎性的骨折。 我 你怎么办吧？ 王公子。 哎，老板娘。 你当时当然是看见了的，对不对？ 我看见了呀。 对呀。 不是这叫什么行为呀、啊、这叫。啊 对呀、 啊。这不行，咱上官府好不好？上官府有手艺，哎，咱什么都不怕，上了官府我给你作证好不好？三儿。 哎， 到官府，你给不给老板娘作证？你给不给老板娘作证？ 我没法作证，我没法作证啊！我这六爷这 不是你没法作证，香港他干什么了？你不知道啊？心里头， 我说哎， 咱是富二代，我创业，我不是骗。 哎，李三儿，那姓王的，你们俩可是刚才高铁远营把我给请来的，现如今你们怎么这么不靠谱，不知道配合呀？你想不想白手起家了啊？教你们一点皮毛的东西，到如今先来怎么着？要上官府要告了，还告我？你们疯了啊？ 不是，你怎么躺在地上？你不说受伤了，怎么还这么足的底气呀、啊？三儿，这有什么白手起家？你到底告诉我，这有什么白手起家的？一张嘴这么大的谱，还逮谁骂谁？有什么白手起家的？ 白手起家呀，我这回明白了。 嗯、 六爷这白手起家意思就是碰瓷儿起家。 知道了，他原来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碰瓷儿党啊！ 哎，三儿，我是从家里拿出点钱来是不假，拿出点钱来我是想奋斗起家，我可不是要碰瓷儿起家。你把我介绍这骗子，你是不是跟这骗子是一伙的呀？ 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， 你是不是也是碰瓷儿的？ 我跟他， 你说什么时候碰我？你打算说吧。 我没碰你，我现在跟他首先划清界限，这跟我可没关系。 划清界限，他在地上这么躺着，你说这也不知道伤得重伤得轻，咱们要不然咱叫官府吧，官府来了。 叫什么官府？ 一验伤，马上就知道他重的是重是轻了。刚才不说老板娘把他打伤了吗？对不对啊？ 那还费那个劲干什么？ 你们还验伤 吗？验什么伤？这点事，这您瞧我这，我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有回见啊，回见各位啊。 哎，走，他跑了， 回来。 哎，您说说什么叫白手起家？这叫空手套白狼，差不多是吧？以为侥幸几次得逞就能够无往不利，以为套着个好听的说辞就能招摇过市。可现如今他还不是一次就全栽了吗？往后啊，这江湖啊将不会再有那所谓白手起家的传说，取而代之的只会是对无赖碰瓷的不屑还有嘲弄。这正是白手起家做幌子，碰瓷敛财是事实，自食其果，终败路是灰头土脸，要自知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细细离离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影中不相信山间影，心心念念你。总是在万家灯火上，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，明日重生一天亮。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